方飯食，我哋最積極。hkpeanut.com， 我係楊樂橋。 花生當飯食 ，CY 聽曲直。大家聽緊嘅係 hkpeanut.com， 我係周博賢。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翻到嚟啦，阿龙咧就归队啦，咁样啊，就入闸归队。咁咧就我哋呢一节咧就讲啲稍微比较严肃少少嘅问题，咁就系咧。刘晓波就前日咧就有消息啦，有 update 嘅消息啦，咁就话佢可能咧嗰、那个生命就喺度到咗个阶段吓，咁、啊、就好似话停咗药嘅，咁啊我哋有段片入去咗先。 刘晓波停药，讲专家话生命或以日计算。患末期肝癌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据知病情急转直下。已经承受不到治疗，停晒所有抗癌药。他的好友更加说，我们将失去晓波。医生要求家属24小时 stand by。 有香港临床肿瘤科医生说，以同类型的末期肝癌病人来讲，停药除了反映病人的身体已经承受不到药物反应之外，亦都有可能是代表药物已经没有作用。在一般的情况下，他的生命可能以日计算。期间医生只可以透过其他药物或者非药物形式去舒缓病情，试下减轻佢嘅痛苦啊！ 咁啊，刘晓波佢而家嘅情况就系咁啦。咁但系呢段新闻传咗出嚟之后咧，咁就呢一个刘晓波啊，即系呢个刘霞咧个细佬，刘晓波嘅妻子刘霞嘅细佬咧刘辉咧。就話呢一個係誤會嚟嘅，咁就唔係話咩停唔停藥，係調整用藥嘅啫。咁啊會診之後調整用藥嘅，而呢個所謂調整用藥咧，係得到咧家屬嘅同意嘅。咁我唔知呢啲係真唔真嗱， 因為佢細佬其實已經係俾人挟持咗嘅，佢出嚟講嘅內容咧。是未必是準確 的。這些就是等於電視認罪的 friend 咯，是不是？即是說真的，你在中共的控制底下，其實你所有講這些東西呢，對外的消息呢都是要經過 screen 的。 同埋是要焗他出來講的嘛。焗他出來講啊。 都不止這一樣東西，即是我們上個禮拜都講劉曉波的，之後我看回那些那個有關劉曉波的留言，很多的人都在這裡寫回，喂，這段片根本就有問題，因為劉曉波沒有可能就戴著副眼鏡真的做 MRS 的嘛。即是現在中共 是可以這樣的，你看到。 咁就有好多叫做係好多自相矛盾嘅啲消息傳出嚟嘅，譬如就係話，即係如果佢真係冇得救嘅話，咁你仲點會叫無端端又話叫嗰啲即係美國同埋德國嗰啲專家就去呢一個大陸去即係參與會診呢，係咪？即係佢冇得救嘅話，咁你去嚟咁都冇用啦，係咪冇意思啦？咁但係嗱，確實呢就呢單嘢傳咗出嚟之後呢，又好似又冇咗呢件事啦，又係咪？咁似乎係咪真係等死呢？這個好难讲，系嘛？好多人都会觉得系，咁而我觉得咧，即系刘晓波喺呢段时间唔死得嘅，起码要挨多三五日先。咁点解要挨多三五日咧？就起码就系因为而家开紧 G20 峰会啊嘛，系咪？如果佢呢个时间死嘅话咧，对一个习近平嘅冲击咧，其实你唔系话唔大，其实真系，因为其实已经有一啲领导人咧，即系西方嘅领导人咧，就准备问佢呢一个问题咧，其实系吓，即系。 所以我都真系好奇怪，即系先评论咗先啦，就系送佢出国算啦，系咪？呢个不嬲都系你嘅做法嚟噶，系咪？无谓，即系一个咁嘅人。在他的角度啊，咁嘅人，諾貝爾和平獎，我判咗佢即係煽動暴亂嘅人，竟然你係最後喺監獄未復原嘅刑期嘅情況之下，你唔放佢，跟住佢死埋。喂，呢個係一個好嚴重嘅，俾國際社會係孖叉你嗰樣嘢嚟嘅喎。點解唔敢放咧？ 呢個先係最奇嘅一樣嘢。上個禮拜我曾經講過，我話我收到嘅消息就係佢去唔到啦，已經。 嗯。 即係其實同頭先大家睇嗰段片所謂以日計算嗰樣嘢咧，都係不謀而合噶啦。 嗯。 就係佢已經去唔到啦，佢唔係唔想放，而係佢嘅身體嘅狀況已經係唔適宜搭嗰個長途飛機啦。 嗯。 因為重大鑊，咁起碼十幾個鐘啦，嗰個飛機係咪？你去到歐洲又好，去美國又好，喂，喺個飛機度出事咁點算？ 嗯。 喺出飛機度可能會出事嘅噃，咁所以唯有就好似頭先你咁講啦，就不如咁啦，嗱，你外國咁關心佢啊嘛，你嚟啦，你嚟幫手會診啦咁樣。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呢、這個都是包裝講的啫，我估都係。 嗯。 喂，你嚟到，喂，我又不知道你啲醫療設施是點樣，我又不知道你嗰啲即係藥物嘅配套是點樣，我嚟都冇用啦。我淨係去做make個醫療嘅 judgement 啊。我有冇足夠能力去做呢個 judgement 咧？即使我係即係呢個癌症專家都好，冇嘅噃。喂，我要嗰啲儀器，你中國原來都冇嘅，大哥。 嗯。 所以佢而家係變咗一個兩難嘅困局裏邊啊，送佢走。又唔得，一來十九大喺背後啦，二來呢個係會成為權力鬥爭嘅一個棋子嚟㗎啦，人哋當劉曉波係咪？無論係呢個公派又好，無論呢個雜派都好，係咪？第二，你十九大嚟緊，即係呢樣嘢，大家喺度爭緊權。喂，但係個問題就係、是、你冇理由攞個人嘅生命，即使你覺得都覺得佢時日無多。你作為你嘅政治嘅籌碼嘅大哥， 周恩來都係咁啦，何況劉曉波，你真係 咁啊係。喂，咁但係如果而家你唔俾佢走，咁你繼續焗佢喺度，以日計算，我當一個月好未，兩個月好未，咁你始終都有個揭盅噶嘛。咁點咧？而家全世界就係以佢為焦點，我所以我唔明獨裁者噶，我唔明老共噶。亦都係代表我哋香港人唔識點同佢玩一國兩制，或者係玩呢個一國之下嘅特別行政區啊！喂，撇撇脱脱，送咗佢走啦！你自己都甩爛啦，唔好聽啲講就係點解你仲要咁啊？你又救唔到啦！嗱，除非你救得翻，你救得翻，但係末期肝癌喎，點救啊？全世界都救唔到啦，唔好話係中國啦，係咪？喺而家現代嘅科技裏面咁點解你唔撇撇脱脱呢？咁多人要求西方國家民間都要求佢釋放呢個人，諾貝爾和平獎百幾二百個人，乜獎都會有啦，醫學獎又有，物理學獎又有，呢個和平獎又有嘅人，咁咪順下大家意思咯。 其實中國有一個最醒嘅方法，就是、送佢落嚟香港。 喂，佢都講唔到嘢乜滯啦。喂，如果而家呢個咁樣嘅情況，係講唔到嘢乜滯噶啦，爆唔到你大镬，最多楼下讲嘅啫，系咪？咁你都唔理佢噶啦，佢讲乜都，系咪？你软禁咗佢咁耐啦，你咪俾佢当发泄下咯，大哥。咁得唔得啊？又唔得，咪所以我哋系唔明嘅，我系唔明白你喺度搞乜嘢啊，大哥？你困住佢咩用啊？唯一嘅解释就系因为你呢个系个权斗嘅一个工具嚟嘅咋，喺两边都系作为。系嘛？我哋究竟嚟你系咪冲击呢个习派啊？喺呢个十九大里边卡位啊，支持呢啲嘢咋？唯一解释到系呢样嘢嘅啫。稍为一个理性嘅人，一个理性嘅政权系唔会咁样处理佢嘅意见人士同埋佢嘅健康。 嗯， 我只能够攞到呢个结论嘅啫。所以佢嘅非理性嘅行为咧，或者系嘅动机咧，系完全系判断唔到，亦都系估计唔到嘅一样嘢。 其实你喺佢刘晓波爆末期肝癌呢个 timing， 你已经见到就系你呢个解释啊！你谂下，如果唔系咁，点会喺回归二十周年之前嗰几日爆啊？ 你觉得呢个系拳斗嘅部分吗？ 绝对系啊， 系嘛？呢个系令到全世界都觉得你共产党系一个邪恶政权啊嘛。 嗯。 咁所以你要脱咗呢一样嘢，咁你咪怀念你都当人命如草芥噶啦，怀念你都当草菅人命噶啦，咁、你咪当佢系工具咯。作为你挽回自己国际形象同埋你国家形象嗰个工具咁得未啊？或者系习近平嘅面子得唔得啊？咁咪送佢走咯，系咪？如果你听我哋讲，上个礼拜送咗佢走，飞咗几廿转啦。你而家我就真系判断唔到啦，大佬，你再飞究竟掂唔掂啦？ 其實 兩頭唔到岸嘅，其實佢就即係第一，你送咗出國嘅話，你第一就係話你如果你之前有冇嗰啲診療嘅一啲痕跡嘅話咧，其實你條屍喺外國咧已經係一目了然嘅，好多嘢都係即係你冚唔住啊，根本就係、 是、哦，可能你個講法啱嘅，即係有人爆大鑊就唔使佢爆啦，佢自己都唔識爆自己病情啦，就話原來有外國專家睇過，原來咧發覺咧，如果係早醫嘅話咧，可能佢救到嘅，屌咁大鑊啦！ 仲衰就係話佢可能自己身有事，話會唔會之前咧都可能係虐待過佢嚟啊，係嘛？即係有酷刑對待，又坐老虎凳啊之類啲乜嘢， 即係好似李旺陽咁喺個九龍裏邊。咁樣困住佢， 即係如果係咁樣嘅話，喂，即係講真，喂，你都當咗我衰人㗎啦。其實我衰少少冇所謂。 喂，其實我有時我亦都係唔明呢個非理性嘅政權點諗。喂，嗰啲咁嘅所謂異見人士，又唔係打家劫舍，又唔係奸淫老掠，好心你喺個監獄裏面你都揾得佢十一年，你又對佢好少少啦，大哥。喂，嗰班都係斯文人嚟噶嘛，嗰班嘅人都可以掌權噶嘛。如果佢喺權力鬥爭裏面贏嘅話，阿哥。系咪以佢嘅即系学历、知识背景嘅人，你全部拉都系拉嗰啲人啫嘛？喺政治犯里边，咁你咪应该对佢好啲啊，大哥？你 都唔系非唔非理性嘅行嘅问题，而系你见到共产党近呢三五年嘅外交，佢真系完全可以唔理人权问题啊嘛？系佢知道金融海啸打后，你成个西方经济系唔好嗰阵时，共产党系唔需要依靠你哋，甚至自己可以主导咗嗰个贸易，所以咪玩一带一路咯。所以你见到近呢几年系好少呢啲咁人权新闻，所以即使 亦都唔会成为政治反作为国际嘅政治筹码。 系啦， 所以咧佢就对到班人咁衰。 嗯， 咁但系戆居嘛。正如我哋第一次咁讲。你有十部啊，辽宁号都冇够用啦。难听啲讲就系、是 嗯， 其实你对最弱势嘅人最好嘅时候，反而先睇到你个角格出嚟啊嘛，大哥。你拉都拉 Q 咗佢啦，扑街，系、嗯、咪？要惩罚佢坐十一年咯。咁你点解唔好好少少对待佢咧？虽然我觉得我讲呢个讲法矛盾嘅，系嘛？你系唔应该拉佢噶嘛？佢就咁发表个零八宪章乜咁大件事啊？系咪呢家共产党落台啊？我唔系好信啊，大哥。咁你都喐咗佢咯，对佢好少少啦。喂，而家半天调， 嗯， 点搞啊？ 咪俾个人。 喂，我都戥你肉紧啊！我从你嘅政权嘅角度去谂啫。你自己嘅唔好话自己嘅人民啊，系全世界点样睇你？扑街！所以我话你搞几多架辽宁号都冇人用啊，嘥鸠气啊！你根本就系咪啊？你变成全世界第一大呢个军事强国啊，系人见到你怕都冇用啊，因为冇人尊敬你。 但共产党嘅角度系冇所谓噶嘛，因为佢首先嘅谂法系先对内，先对党内，然后再对国内，先至对国外啊嘛。咁所以你见到喂，佢而家咁样搞刘晓波， 咪证明你契弟咯。 系啊，咁但系你又谂翻转头，如果对内嘅话，佢爆呢单嘢出嚟，其实系要俾嗰啲维权律师睇。嗱，刘晓波就系人版。咁你見到今日除咗劉曉波之外，咁仲有一單新聞嘅，就係講緊兩年前呢個709大搜捕事件嗰個辯護律師無端端俾人釘咗牌，佢就話俾你聽，喂嗱，最輕嘅懲罰就係釘，就係釘你維權律師牌，最重嘅懲罰就係好似劉曉波咁樣俾你做 質。你釘牌啊，對我哋嚟講有牌嘅人嚟講，都係已經校友仆街。 嗯， 但係你對人嘅生命嚟講，喂呢樣嘢係好嚴重的。喂，我哋國家係點樣組成㗎？我哋所谓嘅民族啊，虽然我唔系好信嗰套嘢，都要讲。喂，系我哋每一个个体组成噶嘛，成为一个国家噶嘛。我授权俾你去管，帮我管。个管嘅意思系在于你维持我哋社会嘅治安啊，维持我哋个秩序啊，唔会我哋喺度大打出手，喺为咗争间房嚟开麦啊咁样噶嘛。因为我哋有秩序噶嘛，我哋有规则噶嘛。我系授权俾你嘅政府去做啊，大哥，唔系。我授权完俾你之后，你走嚟压迫我啊嘛，大哥，点可以咁噶？调翻转头讲就系、是，喂，你而家刘晓波咪就是一个最好嘅例子咯。你叫我同你一国两制，系嘛？钟树根都话啦，五年之后，即系香港就会变成一国一制，你系咪咁样对我哋啊？ 十年， 所以钉牌都已经好捻小事啦。对我嚟讲，如果系嘅话，即系我。可以话，因为我俾人钉牌，所以我继续持续抗争都仲好啊！打你困安我十一年啊，大哥，跟住我有病嗰时候你唔帮我睇啊，或者系乱咁睇啊，或者系误诊啊，或者跟住喺度拖啊，喂，咁你系好贱格噶，你等于一个杀人犯嚟噶，大哥， 你這個政府做一個殺人犯，做一些流民的行為，做一些黑社會的行為，大哥。喂，咁你邊度仲有世人景仰啊？邊有國民再服眾啊？服你啊？係咪？你諗下，我最近前兩日去睇港台，因為七一，佢不斷圍繞劉曉波個問題咧，走去訪問嗰啲遊客啊，訪問香港人噶嘛。香港人嗰啲又唔使講啦，同我哋都好一致噶啦。訪問嗰啲遊客，嗰啲遊客即係嗰啲內地嗰啲啊，自由行嗰啲友啊，全部都唔敢講。 你话唔敢讲嘅啫，但系你见到即系众新闻嗰啲报道就系佢哋好中意系咁影黄之锋，系咁影释放刘晓波嘅相嘅。 但系佢真系唔敢讲，你证明呢个政权系令到人几惧怕。 嗯， 即系所谓冇免于恐惧嘅自由，冇人有免于恐惧嘅自由噶。喺老共嘅世界里边，咁呢个政府有冇面对管治嗰时候，你仲有冇所谓嘅 legitimacy， 所谓嘅认受性嘅呢个政府？ 嗯， 喂，這個才是反映到你最大的問題。其實我一頭先講的所有的說話是從老共的政治角度和國際形象去評論劉曉波的問題。 嗯， 我都覺得自己有問題的，是應該從一個人的角度去出發的嘛，大佬。我用你的角度去講，屌你都撲曬街啦，是吧？你還困住他，你做什麼啊？他不坐都坐了八年監同你，因為以言入罪。 嗯， 而家病到奄奄一息，隨時得翻個零兩個禮拜，一個月都未必夠佢生命嘅時候， 嗯、 你就係人啦，仆街。 唔係，但係你啊見到，喂，點解共產黨要施加咁大嘅恐懼俾人民？喂，就係我哋好話唔好聽，五年前胡錦濤當政嗰陣時，都仲有好多嗰啲咩群，每日群眾性事件3萬單、5萬單咁走去計算。你見到呢幾年係完全冇呢咁嘅數字，亦即係話俾你聽，喂，其實你施加呢一種咁嘅恐懼，對於人民嚟講，開始唔係怕而係反彈。咁所以先至越嚟越可能有10幾萬單群眾性事件，我哋係唔知嘅。咁所以佢先至爆劉曉波呢一單嘢出嚟，咁俾人睇，喂，呢個係人版咯。 唔係，同埋佢唔爆都唔得啊！另一個角度嚟講就係、是，你點樣都唔爆，突然間死咗，唔通你做個假人出嚟啊？易容術啊，仆街！ 嗯， 嚇、啊，即係可以繼續放翻監出嚟啊，大佬。 江澤民都係咁啦， 你冇得唔爆啊！喂，如果佢係月末期肝癌嘅時候，我個問題就係在於點解你唔係早期肝癌嗰陣時候博講啊嘛？已經係會診啊嘛！如果你冇期肝癌，你都瞓觉啦，你开啲医院嚟都冇 Q 用啦。如果你个个病人都系咁，系咪啊？ 咁但系咧就当然啦。你话刘晓波当然系令人哋即系好对动共产党系好死心， 心噏啊！直情系，屌 唔系网上嗰个。 喂，我头先讲嗰番说话，对唔住啊，加多一句。其实我真系从你个角度去讲嘅就屌，我都觉得自己唔应该屌，我使乜同你谂啊？你个卵样屌，咪有卵得你死咯！你付出代价嘅时候仲紧大镬啦，系咪？有啲嘢系修补唔到嘅。老实讲，人对你嘅 perception， 对你嘅印象，全世界嘅人系对你不满，唔好话净系香港人啊！香港人都湿碎啦，几百万屌喺你嘅羽翼之下，系咪？靠你搵食大把人，大佬系咪？全世界嘅人见到你嘅。屌你咁嘅笑鸠你啦，仆街！即系讲你哋无卵耻啊！简单讲就系、 是，唔系我觉得就咁讲。你呢啲咁嘅恶行咧，即系其实喺你即系细倾嘅时候咧，即系喺你即系你细好嘅时候咧，大家会对你即系或者系会感到不敢言。但系问题就系话不满嗰啲嘢咧，终会有一日会爆发。喂，即 系 好简单。 今日就系感到不敢言。 系啊， 我帮你 elaborate 少少。但系跟住落嚟不断累积嘅不满同埋矛盾就一铺打落你嗰度啦，爆啦！ 花无百日红嘅，大佬，你共产党做咗咁多衰嘢咧？ 呢个啊，系如果有真正自由嘅选举又好，或者真正嘅自由嘅时候，呢、這个咪就系共产党嘅罪证咯。 嗯， 咪你第二次都讲嗰样嘢，点解大陆咁多裸官？大陆就知道自己。啲官就知道自己衰嘢做得多，所以先嗱嗱临做裸官啊嘛，死就死自己一个，保住全家先啊嘛，你真系。 所以系噶，我觉得呢个咧就真系你对共产党嚟讲咧，即系尤其系对台湾啦，系咪？喂，刘晓波佢自己，喂佢要求一样嘢好 mile， 喂，亦都咁讲啦。喂，其实讲真，嗰阵时佢要签零八宪章嘅时候，好多台湾嘅大中华交都真系签噶。喂，即系好简单，你话华人民主书院咁样样， 唔系好多台独嘅人咁样讲，唔系大中华交 啊， 好多台独嘅人都去签嘅，因为咧。有人解釋過㗎啦，就話呢 我哋其中一個董事啊嘛，即係 曾建源 喺個花生個網頁裏邊寫稿咁啊，佢話劉曉波又同佢解釋過，其實佢自己嘅基本嘅底線同立場咧，都係尊重台灣人民嘅決定嘅。 嗯， 不過我要寫呢個零八憲章，去令到嗰個 H C 一大啲，咁我就話用呢、這個即係聯邦制去統一中國啦。 哦，即係呢個你有份決定嘅， 我冇份決定，不過我睇翻，因為我冇呢、這個即係考慮噶嘛。 嗯、 我哋香港人冇呢一个选择噶嘛，第一大佬。 零八宪章你嗰阵时华民主宣佢成立咗未？ 未啊，我哋未成立噶。但系我最初我仲喺支联会嗰个时候睇佢呢份零八宪章，屌就觉得系极右嘅讲法嘛，讲咗咩私有化、变卖国家嘅资产啊，咩维持呢、這个大市场小政府啊，咁我唔同意噶嘛，大哥。咁但系我都会签，就是、因为你内地有好多。不滿政府，甚至乎有很多退休的高官和共產黨的老黨員都肯簽嘛。 嗯， 那我當然簽啦，撲下去。即是我們那時候所有人的考量就是這樣，包括你在台灣的獨派綠營的人都是這樣的考量而已。 嗯， 哎，我不會 100% 同撚意曬你的，我殺你兩三成都夠啦。中國肯民主化我就制啦，開放言論自由都制啦，根據憲法做我都殺啦，這樣。那當然不會 100% 滿意啦。 嗯， 但是在那個 HCF 最大公因素的前提裏面， 嗯， 我都各住簽啦。 啊，即係你就係、是有大局思維啊。 喂，其實都唔係大唔大局思維，都印證，而家都印證咗一樣嘢啦。喂，其實一個、即係越開放嘅中國，其實對台灣或者對香港都係越好噶嘛。你見到喂，習近平就係咁 suppressive。喂，香港而家先入大禍嘅啫嘛。 嗯，喂，係好啦，咁剩返少少時間啦，我想講埋呢個北韓嘅問題呢，因為其實而家北韓問題呢，即係喺呢個 G20 峰會呢，其實都應該一定會講嘅，其實係尤其係而家呢個北韓啦，就喺呢個7月4號嗰日就射咗呢、這個即係成功試射咗洲際導彈啦，咁佢嗰個射程去到即係5000至到8000公里嘅，其實係咁係已經有能力呢就去到呢一个呢阿拉斯加啦，美国本土啦。咁但係问题就係而家只争一样嘢呢，就係、是、叫做係你係冇能力係将个核弹头即係搭载落去嗰个洲际导弹 呢 度。 喂，呢样嘢好重要啊，大哥。 係啦。 你飞到5000-8000、 啊、 即使俾够你10000都冇用喎、啊、大哥。 啊、 你载唔到个弹头飞唔到埋去就冇用㗎喇。 咁、啊、但係问题就係 话。两嘢、啊、可能係100公尺就跌弹返落自己嗰度。 咪你逐步试，其实你即係你 讲笑嘢、啊、 你都驚㗎，你特朗普都驚㗎。但係问题就係话你特朗普呢，你呢个时候你要其他国家合作呢，你係好困难，尤其係你自己一开始你又开坏咗个头啊，你乜都美国优先，你以自身做出发。是吗？即是你自己得罪这个盟友，得罪那个盟友，如你去到最后尾，即是你好像喂，其实讲真啦。 喂，其实老实讲、 啊、 他说要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啊。 你而家要靠老共去处理朝鲜或者北韩的问题。你都冇面啊嘛，美國佬。 其實咧，習近平咧就已經出鳩買咗你噶啦，因為其實射咗呢、這個叫洲際導彈之後咧，佢第一時間咧就同俄國咧就簽咗呢個咧聯合聲明，就係話啦，啊屌你老尾，就建議即係呢一個咧北韓同埋呢個美國咧一齊俾啲誠意啦，係嘛？各打五十大板，北韓嗰方面就係你唔好再射啦，好唔好啊？嗱，然之後就叫呢一個咧就喂。你美國同埋韓國咁樣聯合軍演都唔係好好嘅啫噃，係嘛？即係咁樣樣去。 不過佢有一個危險嘅，無論對美國嚟講，對全世界，特別係南韓啊、日本嗰啲周邊嘅同佢敵對嘅國家嚟講，你如果而家唔解決呢一個肥仔嘅問題，其實你係將個問題不斷累積。你今日唔解決，就將個問題拖，靠老共去食住佢。我都喺個節目裏面講過啦。喂，对当日今日成金正日都仲有少少尊师重道，睇下大佬嘅情谊。今日呢个肥仔金正恩，连老共都睬你都傻。喂，佢又玩流民政治㗎嘛，咩叫流民政治？流民政治在于屌我係空你呀嚟攞着数呀。咁你不断俾着数，佢又不断继续空你。咁你点搞呀？冇得搞喎，對住呢條肥仔。而家你特朗普最大嘅問題，美國人最大嘅問題係咩咧？佢係面對一個困局，就係我第一我要依靠老共，而佢都知道其實靠老共都未必可以用情義、用過往嘅感情 嚟去交換呢一個嘅肥仔嘅，即係俾少少面子，呢個似其一。第二就係、是，即使而家你打入去又死，你打入去梗係可以，即係過兩個禮拜以呢、這個 可能短鐘頭計嘅咋。 西方嘅軍事嘅力量，咁大佬嗰度有幾千萬人，南韓話都唔要噶嘛，大哥。你俾我統一，我而家都唔同你統一啦，大哥。 但 你咁撚窮， 你成件事係 係嘛？嗰啲人嘅即係喺掛呢個社會主義國家係攤派嘅情況之下，唔好話係即係文化個水平有問題啦，連自己自力更生嘅能力都冇啦。咁我點樣要你啊？唔係五六十年代嗰個時候嘅光景喎、啊，係咪？係三八線南北韓分裂之後，經過幾十年嚟。已經是相距很遠了。我曾經給過這個例子，東西德的時候，東德已經是整個這個鐵幕國家的陣營裡面是相距好一點的，是頭那兩個國家來的，是碰的，但是整個德國統一完，德國人足足捱了成十幾二十年才是搞得碰。喂，如果你現在要南韓吃了這個北韓，即使我們打到入去都好，南韓要搞幾年？隨時五十到八十年。 南韓咧，佢而家係處於一個好被動嘅狀態。呢、這個文在寅咧就講到，即係呢個左膠總統咧，佢又講到就係話啊，希望同呢一個咧就即係金正恩有偈傾啦，係嘛？咁但係人哋唔 Q 蘇佢啦。咁但係問題咧就處於 佢梗係唔會蘇你啦。即係左膠總統咧有一個問題就係在於咩咧？佢始終第一 一廂情願， 冇錯。啱正想讲呢个四个字嘅词语啫，同埋佢始终系以呢一个嘅，佢唔敢将唔统一呢一样嘢咧系离开佢 agenda 啊嘛，佢都唔敢撇撇脱脱啊嘛，嗱呢个系都系个困局嚟噶， 唔系啊， 即系佢，因为点解咧左交佢个本质就系我更加清楚啦，我自己都系，咁咪梗系对人有少少同情噶啦， 同埋咧 何况自己嘅国民， 同埋咧即系佢即。 喺佢嘅角度啊， 局勢一廂情願之餘咧，佢又自己暴露於自己嘅危險之中，佢又唔肯去即係去部署薩德導彈啊嘛，係咪？另外一樣嘢就 咁，你左膠就一定唔係話用武力去解決問題嘅一個嘅意識形態噶嘛？ 佢哋係見到當年金大中呢陽光政策呢條橋 work， 咁所以如果當你用翻同一種嘅模式去對待北韓嘅話，我唔理你係金正日定係金正恩都應該冇問題啩。 最大 因為你金大中當年嗰個年代，即係踢世界盃嗰陣時候啦，即係二千年左右啦，點同咧？唔係呢個肥仔啊嘛，係仲係呢個金正日啊嘛，佢仲要俾面老共啊嘛。 其實好好，唔係你唔係你而家你去到而家呢個 moment 咧，你知唔知特朗普咧？其實所有嘢都蒙在鼓裏，即係四月嘅時候就見呢個習近平，咁但係咧就話哇又八日新政啊，又話你合作無間啊，又話同你即係搞咗工作會議啊咁樣，但係咧去到而家咧，家真相大白，喂原來咧老共咧即係呢個習近平咧打兩手牌，琴日咋，前日咋。佢就係話咧，原來同俄羅斯咧就簽訂咗呢一個咧，叫做係提供咗110亿美元啦嘅一個合作嘅協議，係嘛？佢又話咧就借錢俾佢兩個國有銀行啊，一個就係、是、一個就係嗰啲咩investment 即係分啦，一個就係嗰啲叫做係國有開發銀行啦。咁呢兩間銀行咧，正正就係俾呢個美國佬咧制裁。喂，屌你老尾！喂，呢一方面你就話即係同我喺面嗰陣，你又同我握手又成。喂，屌你老尾，背後嗰陣咧又同我啲即係嗰啲細仇咧，屌你老尾就即係去私通。喂，而家你見到習近平同埋呢一個普京，喂更喂佢哋更加係即係團結、哦，而你自己呢個特朗普咧，一開即係你選嘅時候又話聯俄制華，跟住無撚端端又變咗聯華制俄啊！喂，最後咩你去到而家咧，屌你老尾又變咗自我孤立、哦。你如果你而家再去講呢一個，你制裁北韓，你對你向北韓開戰，你好似部署嗰陣時咧。你打伊拉克啦，伊拉克系更加困难嗰、那个情况， 唔系，所以佢自己都自相矛盾嘅。佢开始咧系即系手足无措咧，系究竟点样处理个问题？但如果从佢嘅政纲，由佢呢个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开始讲起，就系、是、佢一路认为，喂，全世界好多问题系唔紧关我事噶嘛。 嗯， 喂，我使乜你北大西洋公共组织？我使乜同你承担咁多即系军事开支啊，大哥？喂，同样道理，喂，日本同南韩虽然系盟友，如果用佢嘅意识形态，喂，最少要日本仔俾紧多啲钱啦，大佬唔好同我同你顶啦。喂，咁即系话美国已经不再雄霸全世界，而呢一个政纲呢、這个纲领系美国人要求同埋受欢迎的，即系话唔好周围你咁多嘢啦，屌北韩关我卵事咩？你应该其实应该咁讲啊！你继续维持你嘅政纲嘅时候，北韩有咩事嘅时候，你自己南韩人同埋呢个日本人自己顶咗佢啊！而家我唔系同你顶咁多啦，系咪？你应该一路维持呢样嘢，但系你一做到总统，你知道嗰啲盟友唔可以一嘢就拍拍手就自己走咗去噶嘛？咁所以佢咪面对嗰个矛盾就系、是、个困局就系咁咯。嗱，以前无论你民主党同埋共和党。稍微有少正经，同埋有少理智嘅总统，喂，呢、這个不嬲都系外交嘅国策嚟噶啦，大佬。我系世界警察嚟噶嘛，扑街，系咪啊？我哋嘅国民就不停喺度交税、就系支援全世界，就系显示我哋呢个嘅权威噶嘛，喺、政治、军事同文化嘅霸权嚟噶嘛、全世界都要攞我张卡噶嘛，即使咁辛苦交税俾我都好。 全世界都要用 US dollar 结算啊，佢先至可以 run 到呢。 咁系因为你背后系有呢一个嘅军事嘅力量同埋政治嘅影响力喺度，人哋先会信你噶嘛。如果唔系，点会攞嚟你结算啊？屌你冇攞人民币系嘛？ 即系所以好拗头一样嘢。Donald Trump 有冇谂过一样嘢？ 佢冇啊！我头先就想个结论就系一句话就系，其实佢冇谂清楚当日。佢谂住去竞选嘅时候，你呢个纲领如果要实践嘅时候，其实你系一件好大镬嘅事。 或者乜嘢叫选举预言，乜嘢叫实际要做嘅嘢，佢要分得开噶嘛？ 佢要踌躇咯，佢会踌躇咯，佢会系一前一后， 佢唔好 行路打倒褪咯。 佢承诺嘅政纲咧，好多时候咧都第一时间签咗啲即系总统政令嘅，嗰啲 executive order 嘅，咁但系嗰啲嘢咧就即系叫做冲出嚟。即係衝出嚟撞板啦，唔係衝出嚟擦啦。即係呢啲咪當找數找咗去囉。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佢有冇個執行能力，當然就唔。 所以你唔好話喺朝鮮嘅問題上面佢根本係進退維谷㗎。 我覺得佢而家得一招嘅啫，我剩返冇乜時間啦。我而家即係醒下即係特朗普一招，你又好好利用國民貴。即係你而家你見到即係你十九大來臨啦，係咪？喂，對於習近平嚟講呢， G20 都冇十九大呢咁重要，而佢自己要添up自己嘅一個內閣嘅話呢，喂，即係你而家見到啦，係咪？喂，佢好似冇咗呢個阿黃岐山都唔得，係咪？因為你最後尾又而家又要俾佢出返嚟露面，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喂，國民貴仲有好多嘢揸喺手喎，係咪？喂，你范冰冰嗰啲點樣樣啊，係咪？而家唔淨止范冰冰喎，仲有邊個趙薇喎，係咪？喂，范冰冰先好嘢啊，喺微博嗰度講，喂，佢以前喂真係我覺得好好笑，佢以前你唔知佢有個朵叫范爺啊嘛，佢點樣之所以叫范爺呢，佢就係即係有時佢講一啲好撚霸氣嗰啲說話，就係 大爺咁。 唔係佢喺度講咩呢，就係、是、話我使乜嫁豪門啫，我就係豪門。喂，而家人哋知道，喂，你點樣呢個豪門係點如何練成㗎啦，係咪？喂，原來就係靠抹比抹成嘅。咁最大鑊就係佢而家佢都嫁埋人㗎嘛，大佬。一個佢一個趙薇都嫁咗人㗎啦。喂，即係你諗下，喂，你喺大陸，喂，你一線嘅明星呢，真係唔可以攞嚟做老婆㗎，真係。真係好大鑊㗎。咁所以你話 即係你嘅暗示嘅意思就係二三線得。 二三線呢就起碼就冇咁污糟啦，係咪？因為你大陸人呢即係 冇咁容易爆出嚟啫。 喂，其實好大鑊㗎喎，你知唔知你而家呢，我可能即係范冰冰知道好多嘢喎，因為其實呢范冰冰喂除咗同呢一個國民族貴做之外，喂佢仲有同邊個薄一即係薄熙來做㗎嘛。即係其實薄熙來就係同呢一個呢黃岐山就係卡襟兄弟嚟嘅。喂，但係有幾多個襟兄弟呢？個襟兄弟團有幾多呢？喂，即係佢得佢先最清楚喎，大佬。喂，佢 屌，唔係個問題就係咁，鬼唔知呢條係屎，即係呢條好巧咩？但係嗰啲呢條係咪屎巧嚟㗎？阿哥，即係而家郭文貴講嗰啲嘢，即係噏得出啦，噏啊真係。 唔係，同埋你要明白一樣嘢，喺中共嘅角度，喂，情婦係公共㗎嘛，好話冇聽，佢打開微信就知道冰冰同學會有啲咩人㗎啦。咁佢使乜靠你爆咧？對於啲高官嚟講， 咪爆咯， 咪你爆咯，我睇過啲數已經知道啦。 可能有啲嘢你 即係話我同阿龍而家係定字鬥爭緊嘅，就話借一條友喺國外就爆我哋兩個，咁有邊啲公共情婦？點解兩條友都有份？係 咯， 係咪你爆？你以為係權力鬥爭佢啊？原來屌點樣拉埋自己？ 係啊，一 襟兄弟 兩條友啊！我哋打去 WhatsApp group， 屌你咩？ 唔系咁呢啲嘢又唔会摆喺所谓嘅咩朋友圈咁张扬。但系如果而家冇晒牌啊嘛，冇晒牌就只能够利用国民龟噶啦， 都唔可以乱出牌啊，大佬。 咪急啊！其实睇到佢急啊， 啊急噶急噶，所以呢个咧， 唔系未嫁咩？冰冰好似话要嫁噶系嘛？ 未啊！喂，咁啊大镬啦！我以为你 update 过我啊，屌冰冰冰冰嫁咗， 好似话未婚夫嘅嗰阵时话系嘛？咁但系佢都大咁啊大镬，咁啊陷入咗呢一个。即是以前那個叫什麼，即是 不過老實說、即是你不要經常拿借國民貴，好像借玉敏那些 起標題， 起標題諗住吸引人入去、我就覺得他的東西老實說、即是講十樣呢，隨時只有兩樣是真的， 是 但可能就是那兩樣， 所以老共才這麼緊張、 你不要說笑嗱，呢一個咧，你知唔知林毅夫同埋呢一個咧，即係阿於品海咧，最近咧就去咗呢一個叫做係美國嗰、那個叫做係Heritage Fund 啊，你都成日去嘅嗰、那個係 冇嘛，去過一次 啊，傳統基金會啊，咁就即係舉行咗個論壇，咁即係林毅夫咧就話啦，誒國民貴講嗰啲嘢唔值得回應啊，99% 都係錯嘅，都唔啱嘅。咁有啲記者問佢：喂，嗰1% 係咪啱㗎嘛？係咪即係你咁講啦？係咪？咁嗰1% 係邊單嘢啊？跟住佢 唔係我，所以我頭先個比喻就咁講，就話咧佢有80-90%嘅嘢咧都係亂吹嘅。可能范冰冰嗰單咧，因為夠 juicy， 佢所以先亂噏出嚟嘅啫。因為冇嗰啲印證，佢係堅定流噶嘛。有就拎個餅帶出嚟啦，真係擠牙膏咩？ 佢話睇 咁，但係。其實老共其實反映到佢點解咁懼怕佢咧，同銅鑼灣書店嗰啲所謂禁書係一模一樣，因為嗰1%甚至乎係10%嘅嘢係堅嘅，都已經好大鑊噶啦。我係佢都會係講一少少真，跟住作咗90%落去啦，越講越誇張。如果唔係點吸引你眼球啊？但係嗰10%嘢如果爆出嚟咧，就冇咁震撼嘅。屌大佬，佢講到喂大佬，我哋好似睇緊 AV 咁啊，大哥。咩私人飞机啊，大佬跟住又整咗范冰冰张相，唔知系咪佢自己郭文贵自己做埋出嚟噶嘛，大哥。 但系范冰冰，你唔好以为好正啊，即系其实佢都系虎背熊腰啊，据闻都系话系嘛，即系同埋你，唉， 你唔觉得喺中国里边嘅女孩子，大部分系好似范冰冰咁嘅嗰个 model 嘅咩个样嘅咩？ 咪整出嚟咯。 大家都系跟范冰冰整噶，我后屘我前两日因为见到郭文贵爆嘅时候，走去揾阿范冰冰，咦佢样咁爽面噶，啊屌原来就喺我哋网上世界里边咧，成有一啲假嘅 account 咧，咪铺咗好多唔同嘅内地嘅女士喺度嘅 play， 嗰啲 template 嚟嘅大佬， 嗰啲倒模样啊嘛，系嘛， 全部个鼻一样系咁嘅，块面一样系咁样削落去嘅，只眼一样系咁样咁大嘅， 即系芭比样啦，屌，即系你即系范冰冰就系中国式芭比系嘛，即系 跟住个个人就跟范冰冰个样 啊，系啊好多， 但系范冰冰可能都系假嘅，屌， 出奇啊呢个。 咁你唔係咁你咪睇返咩囉，嗰陣時咩小燕咩佢嗰陣時 還 珠格格啊，唉嗰啲乜嘢，咁嗰陣時個樣子就係叫做最 original 啦，不過 anyway 啦，即係我都覺得特朗普冇橋㗎啦，而事實上呢，其實講真啦，你冇橋還冇橋，佢自己都有自己一套嘅 surgical strike， 咁但係呢即係你對於特朗普嚟講 冇得 strike 㗎啦，呢單嘢呢係雞肋嚟㗎啦，系嘛？你自从经过呢一个伊拉克一力之后咧，即系你打入去仲大镬，咪搞个 ISIS 出嚟咯，屌！跟住发觉原来俾人烧就原来冇带晒相应嘅武器嘅咯，跟住你自己泥足深陷咯，跟住你打仗你都唔使钱啊，大哥，系咪？尤其是派兵入去驻守，屌！跟住又 control 唔到，系嘛？ 咪即系佢寻找 同样道理，你喺北韩嘅情况、朝鲜嘅情况系会再重蹈覆辙嘅啫，所以佢入去嘅机会咧系等于零。即系佢真系叫佢一鼓作气走去喐呢个朝鲜系零。 喂，跟进一下。 所以佢搭条路走就靠老共，但老共就系因为你靠佢，所以佢咪可以同你讲，就系我同俄罗斯签嗰啲咁嘅嘢，百几亿嘅都吹你傻咯，你咬我食啊？系咪？所以而家就 America 唔系 Greek 啦，系而家变咗俾人揿住嚟食啊，揿住俾人砌啊，屌大佬睇住你嚟出牌啊！ 唔係佢都好合理 American Great Again， 你唔衰落一陣，你點會 Great？ 喂，我跟住一樣嘢先。頭先我話做襟兄弟嗰個咧，咁就唔係范冰冰， 唔敢講真 咧，唔係都要講嘅，即係呢個毀咗人哋清譽啊！嗰、那個嗰個係應該係咧阿章子怡啊。章子怡咧就話即係阿郭文貴就話即係佢阿黃其珊係 dap 過章子怡嘅，但係咧即係食咩明星都好啦，咁佢都係用即係都係唔掂嘅，好似話用手指嘅，又話咬黏頭啊，又話用手指啊，唉，即係呢啲嘢。 喂，世界有呢個偉哥㗎喎。 咁佢就話即係所以用靠口啦，佢話要用口要吹㗎嘛，係咪咁，所以呢啲即係要咁靠咁樣起頭囉。咁佢唔，我諗佢都唔係咁興，唔係呀，佢話佢一樣，如果有幕好好笑，佢話嗰啲即係大陸貪官呢，佢個個都係咁樣㗎，都係食完藥之後呢都問佢即係自己掂唔掂呀，勁唔勁呀，咁樣，然之後就話我今日呢就拉咗邊個雙規咗嗰個呀，咁樣，原來喂係爆好多嘢出嚟㗎，如果真係咁樣講嘅話係。 你講爆呢啲咁近期嘅嘢，好話唔好聽。喂，你睇， 我唔明爆俾條女聽有咩咁重要性啊？黐線！ 唔係，即係如果你講到有公共性嘅，喂，其實去到啊，你爆翻二戰嗰陣時，共產黨同日本勾結嗰啲啊，喂，都仲大把嘢爆啊！真係，大陸咁多秘密。 哇，好啦，又因為阿龍，所以我哋搞四十分鐘啊， 係，所以 唉，真係 差唔多啦，好啦，咁啊，今日時間差唔多啦，拜拜， 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